用旋律歌唱新北京， 聚焦新时代， 歌唱新北京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钉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弥勒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弥勒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，我们继续聊戏听戏。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请您欣赏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京剧演员李博、李小薇主演的京剧《捉放曹》。这出戏说的是曹操刺董卓未成，逃奔在外，在中牟县被中牟县县令陈宫拿获。听了曹操的一番谈论，陈宫觉得曹操是大义的英雄，于是弃官舍家随曹操逃走。行至中途遇到了曹操父亲的好友吕伯奢，曹操因为疑心而误杀吕伯奢全家，被陈宫埋怨。夜宿殿中，陈宫辗转反侧，才觉得自己保曹操逃走是一个重大的失误，于是留下诗句离开了曹操。这就是捉曹放曹一段。剧中饰演陈宫的是青年演员李博。李博的姑姑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，李博得到了他的姑父耿其昌的悉心教导，也得到了很多名家的教诲，是一位优秀的余派青年老生演员。林小薇的父亲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荣威先生，也是世家子弟。好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李博、李小薇合演的《捉放曹》。 行好也与多兵先占你本事，大一人把事所差旅不舍，与你不相交不加为什么，起心杀他的全家与家人呢，陪你杀也就该把尺装来呀，杀老丈是何根不开。 陈公台休问冤，你头 忙的伸手跟呀，一把生与我父的相交，不将我把他当作了回头冤家，谁杀人哪怕那的泰山倒下，无阴军双脱大不走，你我投诉了吧？ 但凭于你呀， 天家 啊，倒挂一盏灯，是暗谢四方人。客官，敢问是住店的吗？ 臣是将阿带过。 对，是喽。 不要写了安产。 哦，是喽，您放心吧。二位客官用些个什么呀？ 明灯一盏， 暖酒一壶。 是了，伙计们，明灯一盏，暖酒一壶啊！哎，客官，灯到酒到，二位客官还用些个什么呀？ 换你再来去吧啊！ 知道。 阿公太，前来饮酒。 汗马老吞，吞吃不下。 哼，你哪里是吞吃不下？分明艰难杀了李伯奢一家，你那心中有些不服。 你我齐同心，共图大事，将什么服与不服？你呀，一心也特大了啊！ 韩曹操一生一世就是一心特大。都是你背恩气吧， 可算得起呀，他杀之恩不休。将他的板门上，一家人聚丧在宝前，只下年迈的老丈。仿佛归山游啊， 人杀了此子，天下人岂不道我与董卓同谋？哎呀，这有了，捉案先有变，待我提示一手打动此子。但不知以何为题。就以四金为题，古大四金曰真龙，心猿意马归九宗，错杀吕家任叔寇，方知草。明公蒙得方知草，草失奸雄，臣恭替。臣此则不信，我不免寻找马匹逃走了吧。